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不得不说，今年签证的信息简直一片大好。截止到7月11号，持普通中国护照的公民可以享受入境便利待遇的国家和地区呢，已经增至66个。在今年上半年新增的一些免签落地签的国家至少又增加了5个，其中包括塞尔维亚、突尼斯、白俄罗斯、巴巴多斯和塔吉克斯坦。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那些反复打卡的大众目的地，单独的整理一个小众的免签攻略给大家，看一看哪些国家可以收入到你的旅行清单当中。巴巴多斯这个国家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加勒比岛国曾经被 BBC 评选为一生必去的50个国家之一，虽然人均收入排名世界第48位，但是却因为国土面积小的实在是在地图上难以寻觅，而被 99.9% 的国人所忽略掉了。巴巴多斯呢，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德烈斯群岛最东端，是一个面积仅有341平方公里的英联邦小国。你可不要觉得它名不见经传，其实早在2014年，它就被外国人评选为了 Top Ten 海滩的度假胜地了。每到圣诞节的时候，欧美的众多明星会纷纷飞往巴巴多斯度假，在这里的海滩晒太阳，有可能遇到你的好莱坞偶像哦。 小岛的西南东三面都是环海的，海岸线长达101公里，1/5的国土面积都是沙滩，美丽的海滩，洁白如玉的海滩，一片连着一片，绵延不断。在巴巴多斯度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晒日光浴，享受海风、阳光的热烈。最适合游泳的地方当属西海岸了，特别是从首都吉敦向北到圣詹姆斯和圣彼得之间的海滩，终年是无风无浪的，平静如镜。在这里自由的驰骋，再惬意不过了。那么这里的东海岸呢，与之西海岸是相反的，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佳的冲浪地点。这里受信风的影响，海浪是一浪高过一浪，特别适合冲浪爱好者。而且呢，在这里你还可以欣赏到由信风雕塑而成的珊瑚礁雕塑。而在南海岸呢，也是独具特色的，这里拥有更多的是细致的沙滩和与暗礁保护的海洋。这里拥有80英尺深的海水能见度和21到27度之间的海水粘恒温，所以你要勇于尝试，就能够满足你能想得到的所有的海上运动体验。你可以在东南海岸尝试风帆运动，还可以踩着冲浪板感受与浪花的急速与激情。当然了，你也可以潜入海底欣赏蔚蓝壮观的沉船百年以及奇样的海底生物世界。在巴巴多斯，如果你认为只有各个海滩可以玩的话，那么你又 out 了。在这里，你如果玩海玩腻了，还可以选择徒步在热带雨林与野生保护动物来一场不期而遇。在巴巴多斯海滩的另一边，和碧色海滩遥相呼应的是原始的热带雨林。沿着海边小径散步，可以目睹到热带雨林海洋性气候赐予这个国度茂密繁盛的丛林，而丛林里奔跑着的是你从未见过的野生动物。猴面包树不休不眠地生长在奇顿女王公园和圣麦克区的沃伦路上，把整个国度装点的宛如童话中的小王子的 B612 星球一般。巴巴多斯国土很小，你在这里可以一路向北寻找大西洋与加勒比海的分界点。一路驱车向北，你可以看到一块写着各大洲主要国家名字的牌子会出现在眼前。恭喜你，看到这块牌子，你就已经到达了巴巴多斯的最北端了。这里就是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分界点，北点被称为分界线上的一颗明珠。这里的牌子你会看到不同的方向指着 USA、China、France、Japan 等等。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北点的景色也是绚烂壮观的，深蓝色的海水拍打着沿岸黑色的基石，天空尽头一抹殷红把海水渐渐地染成了暖色，逐渐海天一色，一片赤橙，然后就是深深的夜景。提到加勒比海呢，我们一定还会在后面再加上一个名字，就是加勒比海盗。在海盗猖獗的那个时代里，巴巴多斯这片土地上就是真正拥有海盗的地方。巴巴多斯的海盗叫做萨姆，可是到了20世纪的时候，萨姆的城堡已经成为了一座接待世界要人的精品酒店，甚至呢，它也成为了一些肥皂剧的拍摄取景地。 随后城堡一度废弃不用，到了2010年的时候，一场火灾更使他毁于一旦。踩着冷却的灰烬，顺着烧焦的廊柱，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在了，但是贵族海盗的故事却轻轻地回荡于温热的海风当中。记住他的名字巴巴多斯，一个刚刚映入我们眼帘却有着无限美景的小国度。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带领大家跟随逐渐的我们国家护照开放的那些可以免签、可以落地签的新增国度，去探寻这里最值得一去的国度旅游。那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巴哈马。巴哈马拥有可以容纳下星辰的大海、诗和远方， 你可以在这里一边把玩浪漫的粉红沙粒，一边感受海风在耳边吹响的清澈歌声。你会惊艳于这瑰丽梦幻般的自然旖旎，也可以赞叹亚特兰蒂斯酒店的金碧辉煌。700多座岛屿和珊瑚礁星罗棋布，岛上树木茂盛，海水清澈见底。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干净的水源，你能够看得到满目的鱼群，以及世界上最幸福的小猪。其实巴哈马呢，早在2013年的12月就和中国达成了全面互免签订协议，但是从加勒比海盗的取景地到007住过的奢华酒店，今天呢，小童就带大家全视线的来领略一下这个国度。首先，第一站我们去往的是首都拿骚。位于大西洋的巴哈马，在几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访客造访。首都拿骚曾经是海盗的天堂，再呢就是西班牙入侵，后面又轮到了英国的统治，都为其增添了历史的画笔。巴哈马不仅仅是007系列的取景地，更是007大战皇家赌场的制片国家之一。上帝把浪漫给了玫瑰，把粉色给了巴哈马。在哈伯岛的东侧有一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粉色沙滩，红珊瑚的粉末与雪白的细沙相互混合，越临近海边的地方粉红就越加深，远远望上去好像是一片草莓冰激凌倒进了海中一样。世界上最大的草莓冰沙莫过于此了吧。新闻周刊呢也曾经把它评为是世界上最性感的海滩。著名的粉色沙滩交织着滩色的海洋，蔓延5公里，温暖华丽而又明艳快乐，水清沙幼，美的仿佛能听到幸福的回响，世界似乎都变得少女心起来。这里的镌刻像是星星浪漫的誓言，难怪连戴安娜王妃蜜月旅行都会选择这里呢。来到这样一片圣洁而又美丽的海滩，当然也可以举行一场浪漫唯美的粉色教堂婚礼，或者是在这里参加一场浪漫的婚礼也是可以的。洁白的婚纱掩映在蓝色与粉色之间，美好的仿佛在梦境中一般。而粉色沙滩上的落日呢，更是浪漫之极。违反常规的，你可以坐在马背之上，牵着缰绳享受漫天彩霞，如果不怕失身的话，还可以让马儿带着你在浅滩上驰骋奔跑。因为沙滩的特殊颜色再加上落日与海洋的辉映，这里的落日呈现出了独一无二的紫色。离海滩不远处还有一个小镇叫做邓莫尔，小镇上英格兰的建筑风格充满了斑斓的色彩，建议大家可以骑上一辆自行车在小镇上游览。当然了，小镇上丰富多彩有趣的纪念品也是值得剁手的。在巴哈马的第三站，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天堂岛。不负盛名的巴哈马天堂岛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与拿骚以桥相连，桥的东端呢是拥有一座世界上仅此一家的以海洋俱乐部为主题的度假酒店。酒店被细软的沙滩静静地围绕着，圆柱围廊，奇花异草，既有中世纪的富丽明艳，又有巴哈马浑然天成的怡然自得。作为蜜月天堂， 天堂岛上最吸引人的，除了如诗如画的美景之外，还有全世界最大的海岛酒店亚特兰蒂斯酒店。酒店里奢华的设施一应俱全，从赌场到水上乐园，甚至还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室外水族馆。风筝冲浪是勇敢者挑战的游戏，以每秒6到10米的黄金风速来激发你所有的超能力，浪尖起舞，风中翻腾，还有永无止境的冒险，让你挑战无限。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享受世界顶级的潜水，有惊险刺激的海洋滑梯，可以直冲入大洋，从30米高的高台飞流直下，与鲨鱼共舞，甚至可以与海豚亲吻嬉戏。不仅仅是海底隧道，这里还拥有最深的海洋蓝洞，位于大巴哈马浅滩的海底边缘灯塔暗礁，完美的圆形洞口由四周的2条珊瑚环礁围绕而成，是一个举世闻名的蓝洞潜水圣地。 Got 开篇介绍巴哈马的时候，我就说过这里拥有全世界最幸福的小猪。接下来我们就去往猪岛看一看究竟。在巴哈马活着全世界最幸福的一批小猪。巴哈马加勒比诸岛上到处都是天然泉水，而四周呢，岛屿环绕，避免了巨浪袭击的风险。若要追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岛是如何浮现在人们眼前的，那么还要感谢这样一群 Spring Pigs。这群会游泳的猪当然不是凭空出现的，其实这些小猪曾经是途经此地的商船所谓的肉食储备，但是船员呢已经不知所踪，小猪们反而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久而久之，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而且游起泳来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小菜一碟。小猪的泳池有果冻般清澈的水面，宛如一颗闪烁着的钻石。巴哈马的第五站，我们要去往的是沙洲。沙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只会在每天退潮之后从海底浮现于人们的眼前，每次出现的大小形态都是不一样的，远远望去仿佛蓝天下铺着一张完整干净的画布，该怎么创作全凭心情，可以随心所欲了。 Out in the rain, tell me there's something we can say, help me to find。沙洲洁白而又柔软的细沙，打着赤脚比穿着鞋走在上面要舒服不知道多少倍。不记得过往的脚印留下了哪些人的，期待潮起潮落，这片沙洲可以无瑕疵的又一次以崭新的姿态映入到我们的眼球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可以免签的美丽国度，不知道有没有让你心动的呢？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成。